初次流泪的青春。 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播出的今晚有戏啊。我们的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到互动中来。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青年导演田宇。田导你好。 Hello, 大家好。 欢迎田导啊。 今天田宇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就是身边搭档换了啊，跟我们经常来的这些嘉宾不一样啊。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第二位嘉宾一梦。一梦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熟悉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应该是对一梦的熟悉比我们还熟悉。 不会不会。 对。 你比如说下午有这个女神百分百、啊 哎、 一梦是主持人之一。 女神之一。 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呢，博古点秋香、一梦也是我们的这个呀。你说秋香不合适吧、啊、 对那个祝枝山对伯虎的朋友祝枝山。 好啊，这个也是我们的啊非常年轻非常漂亮非常优秀的主持人。 没错 啊，今天呢来让我们节目做客跟我们一起来围读剧本啊、主要是完成的下半时段呢，我们今天给一梦安排这个角色还可以啊，可能不像这个王哥这个角色 这么硬啊。这么硬 那么难以下手啊。今天我们围读的是中国史关系这样一个环节、就是这个啊马国良发现了妻子和他这个下属啊沈韵有 一腿 啊这么一个过程。那咱们下半时段再见分晓。上半时段呢一梦来一次不容易，咱聊聊啊，尤其我觉得一梦这个年纪可能比较适合聊这个话题。这两天也看了一个帖子，关于就是现在的就是院线市场，主要是电影这个市场啊、就是粉丝电影。其实原先呢我们可能还没有特别的体会到这个各种类型啊分的特别多，什么战争类啊动作类啊言情啊都市啊古装啊等等，现在出现一个粉丝经济，也就是说很多演员可能在这个带来流量这一方面呢具备非常强大的实力，然后呢这个摄制组啊包括这个导演呢、就会选择一些这样的演员来确保自己这个票房的这样一个成绩。那要问王哥，你如果说咱们现在看电影的时间比较少啊、日常挺忙的，然后好不容易今天有空想去看看电影了、这时候可选择的也比较多，你会发现有一个电影是可能你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或者两个演员去参演的，但是这个电影呢你又预感到可能不会特别好看 挺收敛的吧，说的挺含蓄吧， 那你会怎么选？ 我会怎么选？我当然选，我想看什么看什么呀，对不对？我都已经预感它不太好了，我为什么要花钱看？ 你不太会为这些演员去看吗？ 我为什么要花钱看？你还没有听懂吗？就是我会看的，但是这些东西一定是从院线下来之后，它回到了盒子里，它回到了我们众多的视频网站上，它可以免费的时候，那么我掰着小龙虾，吃着鸭脖子，喝着我的可乐，吨吨吨吨的时候，这些电影就是我的首选。 想看几遍看几遍， 哎，对， 没事就看， 因为你低头掰鸭脖子的时候，你再抬头看，并不影响剧情，对，你还看得懂。比方说你喝可乐喝多了上个厕所回来之后你还看得懂， 这就很好啊，对不对？你又不是为了看剧情，又没有什么剧情可看，本来就是看人嘛，对不对？你跳着看都行，推着进度条，你们擅长的，对不对？ 对， 对，是不是？ 言语招谁惹谁了？ 是我从来不推进度条。 哎，那你很敬业。 干脆这样练， 对，干脆就不看。 对对对， 一梦比较年轻，我觉得年轻的这个啊，男孩女孩啊，可能都会有自己喜欢的明星。你会不会？ 我们喜欢的不叫明星，那叫偶像。 偶像啊，那好，咱们分为这个演技派和偶像派合适吗？有些演技派人也是偶像派，有些偶像派人演技也不错。 对对对， 是不是？ 但是 那会选吗？ 我会，对， 因为我喜欢这个演员，即使我可能这个电影预感到不会特别好，或者是现在各种评论网影评呢，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精彩，也可能会也会选。 是，我会选，因为我特别喜欢电影院看电影的那种氛围 啊。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梦现在时间可能还没有那么紧，还比较闲，你知道吗？就是我看看无所谓啊，因为他咱们前提是工作很忙，抽空看个电影时间很艰难。他又不艰难，对不对？ 对得起自个儿。 对对对对对，他又不艰难，大把时间想看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所以对他来说很容易。而像了我，尤其是像郑磊，可能抽个时间看电影真的很奢侈。那么可能审慎就更加谨慎的去做选择。 你怎么就不琢磨琢磨，我可能会看票价呢？ 看哪个电影院打折，去哪个电影院？ 啊，这抠劲儿上来了，我跟你说拦不住、啊。 油钱不是钱呐。 就是啊，但是你还得配合这个吃喝玩乐吧，是不 是？ 啊、 是 挺多钱的。田宇导演一般不会通过这个演员去选择电影吧？ 我不太会通过演员，我会通过导演。 导演， 对对对，其实我是一个。粉丝导演就是很多导演的片子，不管他拍的什么样，我都会去看。 你这种人就跟那个买书，有一些人就是看出版社。 对，这不太一样。你那是看院线， 出版社，你知道？就他也不看作者，然后也不看书，那种就出版社，只这个出版社说都买都买。 我只看中华书局的、哎、 康熙字典、 商务印书馆，对吧？ 对，那是新华字典， 就全是词典。 那田宇导演就会选择一些自己心仪的导演啊， 对， 可能会学习到很多东西。你比如刚才咱们节目之前还说到诺兰的这个敦刻尔克 啊，对对对 啊，但大神级人物嘛，我觉得在他的这个电影过程中，我们会学到很多的本事啊，包括李安导演的这个当时这个 比利林恩， 很多人说可能你会睡着 展示 啊，你可能会睡着，他片长又比较长，他又不用大的那种起伏波度和冲突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是一种技术上的尝试，但是很多人就会愿意去看。 但你会发现这种电影就像我刚才那个场景，在家里你扒着鸭脖子扒着小龙虾，你喝完可乐上趟厕所看不懂了， 真的看不懂。 对，你错过一针就过去了。 是的。 其实我们在聊到这儿的时候呢，想说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其实这个粉丝电影啊，我觉得无论在咱们电影到什么时代，就包括现在好莱坞啊和电影比较发达的国家，它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它带来的这个流量你不可忽视，就它一直会存在这种类型的电影和这种选择方式这种制片，您觉得呢？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粉丝电影更像一个商品。对，它不算一个，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拍的不好的话就不叫一个艺术品 、嗯、 对对对，只是为了挣钱嘛。 还有些是一些这个包装比较有艺术感的商品，这还算好的、包装皮儿、包装纸袋上还略有美感的。对对对， 让我想起了这块到来的中秋月饼是不是？是不是啊？过度包装， 哎，对，一掀开盒子，24K 大金条，太吓人了。 但是你看，我们在这个演员，他一定是自带流量的，就是很多演员，他就包括好莱坞电影当在十年前啊，很多这演员已经达到了这个分票房分账啊、200万俱乐部啊等等的，他确确实实会是从这个电影来讲是一定的保证。 我觉得只要但凡有票房毒药这种演员，就一定会有票房保证这种演员。 你比如说黄渤， 我 现在他的票房简直就是一个保证，是一个特别奇迹般的一个成绩。 对，徐峥、黄渤 真的奇迹般。 演员自己自带口碑的，就是大家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表演能力啊，以及敬业程度啊，对于他们有信心，而且对于他们的这个选片的能力，他们试片的能力也是有信心的。他不接烂片，他接的肯定都是好片，但是有些演员就是不一定好片烂片都接 都接。 然后甚至这两年烂片越来越多，是不是天王？ 其实你刚才说这个艺术品还是商品，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电影必须承认啊，咱们可能是以商品这个 对，还是以商品为主的 为主的，因为但是这个也无可厚非嘛。我觉得这个市场要发展，这个领域要发展的话，你必须先以商品的形式把这个让大家感兴趣、愿意掏钱去来买这种东西。 商业属性。 如果一开始这个门槛比较高的话呢，也可能不太利于这个行业就是发展在这个某一个时期快速发展。但是现在存在一个小问题在哪儿呢？我们就刚才在节目前想聊这么就在这个话题上想聊的在哪儿呢？其实我们现在看就是比如说演技比较高超的这些演员， 当然了，还有很多演员不仅演技好，同时的流量也非常非常强大。 哎，有这样的。 但还有一部分是流量比较强大的这些演员，真的自带很大的流量，但是呢，他这个演技可能不是特别的优秀。 举例说明，请您。 不敢。这个大坑挖的，哎，这三敲到底啊！然后他会存在一个小问题，他们现在你会看这两种类型的演员，他可能片酬差不太多。有些时候流量演员甚至还会再高一点， 还要更贵啊。 那对于一些院线导演来讲，对于想从事这个行业的这些投资人来讲，田导，如果你会选的话，咱先别从自己的艺术追求去选择的话，你面对一个投资商，他现在被投资人，他愿意投几千万做一个院线电影，你会怎么选择？ 或者说这事怎么配啊？ 我就接 几个， 我就接。 或者这么说，几个这个实力派配几个偶像派，这个一比三啊，二比二啊，一三比一啊，就怎么搭配呢？ 其实。我最近看了几部片子，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在码盘子的时候，就制片人在码盘的时候已经决定了他的票房能有多高了。就举个例子啊，只是举例子，像同样是欧豪啊，演了两部片子，一个叫《悟空传》，一个叫《清河南高》。 嗯，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然后对《悟空传》的票房是5亿多， 嗯， 因为他当时他有 IP 啊。清河南高票房只有3000万。 嗯， 还有一个，我给你举一个，也挺惨烈的，也是3000多万的，杨淑鹏导演的《少年》，也是欧豪为主演的， 落井下石。这样，所以，其实在这么上映之前啊，大家就码盘子的时候，大家都想到欧豪，可是 欧豪还马上了建军大业呢，对不对？ 啊，对对对，这也是一个比较风口浪尖的一个这么一个演员。 对。 但是我觉得演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像《悟空传》胜就胜在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原故事，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是看着《悟空传》长大的那一批人，所以我会冲着 IP 去看，我不会冲着说有欧豪或者有彭于晏啊，当然彭于晏我也非常喜欢，对彭于晏的片子我基本上也都不落。 对，彭于晏其实是个特别让人欣赏的演员。现在，其实你像彭于晏，他主要就是在 欧豪别着急啊， 年轻演员里面，就是能现在真的把动作戏和这种比较阳光和这种各方面完成比较好的、完成度比较高的，可能彭于晏应该在年轻这一代演员里面得排第一了吧？ 对对对 对对，而且最近这几年他的转型也是很成功啊，发现这小伙戏路越来越宽，展现出了跟当年偶像剧演员就完全截然不同的气质啊，这还让大家很欣喜的这几年的成绩。 对，其实你看，说到我们。这个《悟空传》，咱们奔着什么去的时候不一定，有人奔着导演，有人奔着演员啊，有人奔着这个原作者或者这个 IP， 就像这两年跟《西游》相关的，就是衍生的这些影视作品特别特别的多， 对， 像 什么《白骨精》啊，什么《扶摇降魔》呀，马上要上的《女儿国》呀，对吧？ 对，《当道天宫》都这样，一系列的， 网络上更是铺天盖地。 但是呢，这个不同的这种 IP 衍生到现在，还可以说这是非常非常强大。但是这个生命力这么强的情况下，比如田宇导演选的这个原作，就是金河在的《悟空传》吧。这个是当年影响了一代人的，确实是奔着这个题材去的，奔着这个本子去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挺多的。我身边好多人都是因为《金河在》才去看的。 这个真的，现在为了一个原作者而去看电影的不多了，像除了这个《鬼吹灯》系列的这个《本无天将霸唱》等等的啊。好，咱们上半时段聊了一些粉丝电影，也聊了一些某些人咱们喜欢的演员，我们奔着电影什么方向去的。相信呢，每个人对于选择电影呢都有自己的一个标准 啊。但是郑磊就不一样，完全由兜里的钱决定。 对 啊，这看领导施舍多少吧，今天能看什么就看领导怎么说吧， 是吧？ 不一样啊。下半时段呢，我们唯独的剧本是中国式关系，那就把中国式关系的主题歌 Mr. Man 先送给大家，稍事休息，我们进入下半时段。 Mr. Man 在第几节车厢，换理想，你川流不息的感想，每一个希望，你用脉搏唤醒朝阳和大都市的心脏。 Mr. Man 昨天几点回家，等你吗？小小天地城市角落 做你温暖的窝，头顶点点星光洒落，路灯陪你唱歌，对面的空座位总是人来人往，叔叔口袋里的梦想。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真想在你面前出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小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战不打路。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每天准时为大家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和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啊，我们的老朋友青年导演田宇。田宇你好。 Hello 大家好。 还有我们982的年轻漂亮优秀的主持人一梦。一梦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今晚游戏啊。 好，下半时段呢我们还是给大家推荐三部网剧和三部网大。首先推荐的第一部是， 第一部叫做无心法师二啊，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4291万。该剧呢改编自尼罗同名系列小说，讲述吴昕在孤岛时期的上海滩与小丁猫苏桃、古籍白琉璃之间展开的一段段历险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吴昕法师一之后的20年，从沉睡中苏醒的吴昕呢，由于白琉璃的好心隐瞒，已经忘记了从前的种种爱恨情仇。随后呢，他先后遇见了水晶般干净的少女苏桃、顾玄武的儿子顾姬，以及容貌和岳绮罗一模一样的黑帮太子小丁猫。在第一季里，迷人的反派岳绮罗是圈粉无数，最后他求爱不得而被深爱的吴昕杀死，着实是让人心碎啊。而在第二集当中，岳绮罗的扮演者陈瑶妆容极淡，甚至还动用了非常男性化的配音，真正的反串了一把男人，这也是本剧的一大亮点啊。 为什么不找我们王哥去演啊？配音你们都不用了，我们自己来搞定。 我一个人可以的。 好，我们来推荐一下第二部《大清神捕》，播放平台爱奇艺，播放量90万啊！《大清神捕》将背景设置在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史正式拉开帷幕。时值清廷是内忧外患，而此时的南方阳城以及耸人听闻的剥皮案，引起了各方势力的蠢蠢欲动。阳城县热血捕快白雪晴的查案之路被这个县长何玉婷啊给阻拦了，却意外和暗访的四阿哥发现这个人皮案的后面涉及到关系着大清命运的阎王宝藏，那两个人寻宝之路是正式的展开。全剧以寻宝藏为主线索，设立了三个独立案件作为看点。在探案的过程中呢，人物关系随着剧情的发展一点点的推进、转变和加深，雪晴和四阿哥的感情呢走向更是牵动着观众的心。同时呢，创作团队呢还穿插了一些笑料在里边，让大家在这个紧张探案的这个之余呢，也能开心的笑一下啊。大清神捕 是的啊，又是这样的悬疑探案题材，我的爱哟。 你的爱。 为大家推荐的第三部叫做少年有点酷， 二啊，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32万。该剧呢是一部校园音乐轻喜剧，主要讲述了新学期开始，学校明确规定减少社团活动，这首当其冲的就是音乐团合唱团的孩子们。音乐老师薛老师啊，为了拯救合唱团的孩子们哈、啊，展开了一系列的温暖故事。而孩子们啊，在这个新学期的成长当中，也慢慢有了各自的烦恼。寒假作业没写完，面临抽查怎么办？ 9月2号现在可能开学了，你们看着办。 哎，追星饭女团的秘密被其他小伙伴发现了怎么办啊？这愚人节搞怪计划落空怎么办？转学生五音不全，连课都上不了怎么办？这个同学新同学到来啊，让红星中学炸开了锅。这些学生们全都加入了合唱团之中。 怎么大家这么喜欢合唱团呢？我一直以为只有我母亲他们那个年纪特别喜欢合唱团， 是不是？张世超，你把我钥匙藏到哪里去了？ 这你都能把词儿记住，漂亮 是吧？ 好，我们再来推荐一下网大。首先推荐的第一部是《好鬼两个半二之鬼王争霸》啊，这是一部由何国涛导演执导的啊，闫佩伦、杨幸联袂出演的影片，讲述的是阴阳两界气息交汇之处，有一个被称为上冥界的地方。关儿、钱米、白衣来为叔叔钱通快祝贺这个200大寿，哎，真是大寿了啊！最近这上冥界呢一直在抓捕僵尸，这上冥王的侍卫鬼斧将这个钱同伴带走了，还要抓着钱米。关尔的旧友白无常赶来救走了钱米，大白受伤了，告诉关尔等人上冥界来了一个叫鬼博士的后，鬼博士后啊，四处抓捕僵尸炼化为尸丹，想要救他呢必须参加这个鬼王争霸赛，赢得进入这个上冥界的名额。这个一人四鬼就踏上了这个拯救钱米叔叔的这么一个路途。 别说啊，这新学期开始这鬼都很积极很上进嘛，还要搞鬼王争霸赛啊， 好忙啊。 啊，对，这个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技能是吧、 年底之前咱们出个结果啊。 行好，这为大家推荐第二部啊，叫做遵命姑奶奶，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30万哈。该片讲述了孤岛麦城发生了一起黄金劫案，局长临时任命低等探员新杰到尸寝验尸，不料啊，这尸寝当中除了死尸还有一受伤的精灵啊。无聊之际本来想调戏新杰一番，反遭新杰误伤，这精灵一气之下就附身到新杰身上，新杰无力反抗，只能带着精灵回家。精灵除了玩闹整蛊啊，也帮助新杰将劫匪全部制服。这劫匪正法，黄金物归原主，新杰从低等探员就荣升了，一切皆大欢喜。而在精灵的鼓励之下，新杰呢也向暗恋已久的姑娘表白，然而真正的危险即将降临 啊！而且还有个暗恋的姑娘，一般情况下不应该和这个精灵大家有感情吗？ 你咋知道这精灵是是男是女是公是母？ 那不是随他的便吗？ 啊，是是所以说啊，这个真正的危险即将到来、谁知道这精灵跟女朋友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可说呢，一会儿咱们就说说这个哈、第三者的关系、 哎，好嘞。 好，我们推荐的第三部是《绝不放过》。绝不放过播放平台是在优酷，播放量是26万。说这个街头女霸王啊，雷丽丽爱上了这个善良的邻家大叔胡峰，从这个男人身上呢，他找到了缺失已久的这个父爱问题啊，一看就是恋父。那胡峰遭到了这个恶匪洪坤的绑架，雷丽丽于是奋不顾身展开了一场营救行动。随着这个调查的深入呢，他发现这个胡峰有着非常可怕的过去啊，就是邻家大叔原来有一个很可怕的过去。那10年前的一桩抢劫杀人案再次的浮出水面，其实洪坤呢是当初的一个受害者啊，胡峰反而是凶手，两个身份啊有点掉了。那雷丽丽踏上了以暴制暴的这么一个不归路啊，面对即将到来的这个惩罚，经历了一场人性的洗礼。影片通过这个虐心残忍的这个犯罪故事，讲述了一个尘封多年的往事，由此揭开了人的这个善恶这个深刻的一个启示，展现人在面对金钱诱惑的时候所做出的各种各样的选择， 拷问内心，直击灵魂， 直击灵魂。 哎， 好 是 今天呢推荐完了这个三部网剧和网大之后呢，进入我们这个唯读剧本环节啊。今天我们读的这段是这个中国式关系。其实中国式关系在去年好像把咱们国内电视剧的奖项敛了不少， 对对对， 这个成绩相当的棒， 是吧？ 当时看的时候，我当时好像因为也没太多时间，而且对电视剧也不是很感冒，因为电视剧太耗功夫了。但看的时候还真看进去了，觉得挺不错的。当时是陈建斌老师演这个在这官场体制内的官员，后来下 海了，马国良，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江一南是海归的这个美女建筑设计师马伊琍啊演的，还有这个沈韵，看完之后大家都想揍他演的这么一个角色啊，曾经是马国良的下属，后来呢却抢了他的妻子，而且也夺得了他主任的位置，而马国良的老婆呢是由胡可扮演的，后来嫁给了沈韵啊，就是这么一过程。今天我们这几个角色一共是六个 、 嗯、 啊，但其中这个沈韵和这个大夫吧，他交叉不到一起去。 嗯哼，天哪，是， 天哪，真的，我觉得您文质彬彬这个样子特别适合。 我可以装一下啊，我可以装一个啊， 特别适合这个沈韵。 对，我今天刚见这个这叫田导的时候，我也觉得他那个声音呀、啊，就那种感觉特别像沈韵。 和， 沈，你也看过这戏吗？ 啊，看过。 田导要掀桌子了，一梦。 这桌子还掀不动。 这是有气压着沉着呢啊！那我来马国良，那个就把沈韵和这个大夫这个角色，田导那个 好好好， 两人担一下。 好。 原来是客，一梦选一下，你来哪个角色比较合适？ 好，我想试一下江一南， 啊、 就是马伊琍那个角色。嗯、 马伊琍那个角色，那就辛苦王哥，你要背叛我一下 啊！行，我一想到那田雨是个可以， 哎，我觉得顺理成章。 哎，行，好嘞。 有女于苦海，这是、 哎、 有田雨之后，我觉得王哥对于现在这样一个结果和这样一个角色是非常的满意啊。 因为我之前演过江一南 啊， 对，我们在之前的这个节目当中是唯独过这个我们的中国式关系的剧本，但是当时演的是下飞机那一段，所以这次我也换一个角色嘛。 那好，那我们先听一下这个原声啊，也是我们这个段这一段啊，截取了其中一个片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原声是怎么回事。 我听老马说，马上就要宣布主任任命了。 嗯，就这几天了，老马就快上任了。 赶快写请调报告吧，调到别的部门去。我想来想去，还是怕万一他发现了。 他有什么好发现的？我们什么也都没做啊， 是对门 啊。 你看，心里还是不踏实，不是吗？ 我就是挺对不起老妈的，但我没办法，因为我太爱你了。 所以我就是不想让你再继续过这种日子，再让你写请调报告的。等你那边落听了，我就去跟老马摊牌。 你们俩刚才那是拥抱呢吧？什么？ 没有，刚才是我没站稳，他扶了我一下。 老沈， 啊， 你哆嗦什么？这天儿也不冷啊。 我没哆嗦，我 喝酒了。 你怎么了？真的没事吗？让你走你就走。 哎，怎么个意思这是？ 老马，你别为难他了，是我对不起你。 哎，马主任，有什么好事朝我撒吧。其实我们两个已经很早就…… 哎呦，这是一个苦命鸳鸯的戏码啊！这是 啊。 那说吧， 说什么呀？ 说你们俩在一块儿多久了呀？ 我们俩是同学。 哎呦，这么重要的事你看我都忘了。你们俩是同学呀？什么同学？中学、小学还是大学？ 中学。具体说是初中3年，高中3年。 哦，那就是旧情复燃了，是吗？啊，就我出国这些日子，你们俩天天都在一块儿啊。 就连这么一会儿功夫都分不开， 是吗？ 马主任完全不像你想的那样，不是你想的那样。 小一， 哎呀，你们都在呢，我回写作业去了。 哎，你都知道了是不是？ 这没我事， 连孩子都知道了。您这是你 下楼吧？ 哎呀， 哎，他的那胳膊有伤， 拍片子了吗？ 拍了，那这是片子，那是药啊。 我就不麻烦你了，咱们还是接着刚才的啊，把你们俩这点烂事给我从头到尾给我说清楚。 妈，我求你了，回家说行吗？ 回谁的家？回你的家，还是回你们俩的家？啊？ 我不会赖在你家的。 我现在就上楼收拾东西，我今天晚上就搬走。 哎，丽丽，丽丽。 就是这样一段啊，这个沈韵、这个 、看得我好紧张啊，听得我真是、这就真相大白了啊！ 你想想，你当时你体会一下这个 角色，这事儿就这样周开了啊！ 对呀、你体一下这个就被人逮个现场。 你们俩刚才那是拥抱呢，那是 啊，你不是啊不小心摔了一下，他扶了你一把吗？ 你们俩多长时间了？哎呀，天 哪！我觉得你特想来马国良是吧？ 戏精附体。 好，那个一会儿啊，我还这里面还有一个角色，刚才忘了，就是这个马国良的女儿啊，小女孩放学回来啊，那个她。他这个和江一南没有什么冲突，要辛苦一梦串一下，好吧、然后一会儿听这个田导的三二一，紧接着田导就来找大夫， 从我自己开始啊， 骨科大夫啊， 好嘞， 春风十里， 老中医，好，听田导的三二一， 好，来准备，从我来，三二一，大夫，锁骨没问题，肋骨也没问题，大腿内侧、左侧、右侧都没问题啊， 腰椎，大夫。腰椎， 腰椎没问题， 不可能啊！我哪儿都疼。 看见没有？你要是骨头有问题的话，我这样你早就受不了了。 可我疼啊，大夫。 疼？我觉得你这就是一个轻微拉伤。 大夫，你看啊，他会不会是内伤？就内伤，这片子拍不出来吧？ 好，那再去验几个，再去验个尿，行了吧？看看肾有什么问题。 哎，好啊。 B 超验尿，还要验血，怎么还有这么多东西要查呀？ 你要是考虑这个费用问题的话，可以用我的医保卡。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把您弄伤了，我会对您负责到底的。哎，这边走。 哎，慢，为了验尿，马国良不停的喝水。 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 撑死我了。 有了吗？ 没有，我这从小啊就有个毛病，只要有人看着就不行。哎，你在笑我吗？ 没有，我给你去买瓶水吧。哎，买两瓶吧。 三瓶， 这下够了吧？ 你这各方面都挺正常的，内伤可以排除了，只有左肩胛骨有点拉伤，腰部呢有点扭伤。 哎，大夫，您确定他没有内伤吗？也没有骨折吗？ 没有。 可是他浑身上下都疼得厉害，走路都不敢走。 这么大岁数，谁摔个跟头哪有不疼的呀？ 不是，也没多大岁数，我现在感觉就比刚才那会儿好多了。我就说嘛，我这体格那不可能一下就摔散了。 可是马先生，您刚才从楼梯上摔下来的时候，我明明听见咯噔一声，您确定您是没有骨折吗？ 看看啊，哟，还真是啊，原来不是骨折，是笔折了。镜头回到马国良家里，沈韵敲门。 你怎么来了？ 老马没回家吗？ 没有啊。 他在单位楼梯上摔了。 怎么回事？摔哪儿了？ 具体我也不清楚，就说是摔了。院领导也不放心，让我一定来家里看看。这个搁哪儿啊？ 就放那边吧。 呦，鞋忘换了。 哎，没事儿，你坐吧，没事儿。我听老马说，马上就要宣布主任任命了。 对，就这几天了，老马就快上任了。 你赶紧写请调报告吧，调到别的部门去。我想来想去，还是怕万一他发现了。 他有什么好发现的？再说我们什么都没做啊。 这时候门一响，沈韵吓了一跳。 吱嘎。 哎呀， 啊，是对门。你看你这心里不还是不踏实吗？ 我觉得吧，挺对不起老马的，但我也没办法，因为我太爱你了。 所以我就是不想让你再继续过这种日子，才让你写请调报告的。等你那边落听了，我就去跟老马摊牌。 哎，你怎么把这张照片找出来了？ 哎，最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是想起咱们上学的时候。 从那时候啊，我就那么喜欢你，我们已经浪费了20多年的时间了，不能再浪费了。 这时镜头回到出租车上，马国良和江一南送马国良回家。哎，师傅，就前面那小区门口停下就行了啊。 哎，不行，必须送进去。 那个外套啊必须得洗。扔了是吗？扔了也好，这方案的事呢我会尽量的帮你啊，你过两天再去一趟我的办公室。 不麻烦。 不是，好像还不太领情啊。 不是。 这时回到马国良家楼下，沈韵和丽丽告别。 丽丽，你不用担心我单位里工作上的事了，有你我万事足。 你们俩刚才那是拥抱呢吧？ 啊，什么？ 没有，刚才我没站稳，他扶了我一下。 老沈，你哆嗦什么？这天也不冷啊。 我没哆嗦呀。 喝酒了？ 你走吧，这没你的事了。 我现在不能走。 让你走你就走。 不是，怎么个意思啊？这是 老马，你别为难他了，是我对不起你。 哎，马主任，有什么活你冲我撒吧。其实我们两个已经很早就 这是一个苦命鸳鸯的戏码啊，这是啊，不是，那说吧。 我说什么呀？ 说你们俩在一块多久了呀？ 我们俩是同学。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看我都忘了。你们俩是同学哈？同学？哎，对，什么同学？中学、小学还是大学呀？ 中学，具体说是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那就是旧情复燃了，是吗？那就我出国这些日子，你们俩天天都在一块儿，就连这么一会儿功夫都分不开，是吗？ 马主任，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这时，马国良的女儿放学回来，看到门口的情况，就想偷偷绕过去，直接回家。小叶， 哎，你们都在这儿呢，我回去写作业去了。 你都知道了是不是？ 这没我什么事儿，没我事儿。 连孩子都知道了，你们这 老马。上楼吧。 哎，他那胳膊有伤。 拍片子了吗？ 拍了，这是片子，那个是药。 我就不麻烦你了，咱们还是接着刚才的，把你们俩这点烂事儿给我从头到尾的给我说清楚。 老马，我求你了，咱回家说行吗？ 回谁家？回你的家还是回你们俩的家？ 你放心，我不会赖在你家的，我现在就上楼收拾东西，我今天晚上就搬走。 哎，丽丽，他 挺好，我觉得特痛快， 爽不爽？ 哎，怎么样？这头上一片草原， 一定会留住骏马，你知道吗？ 哎呀，这 当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会特别解恨。 解恨 啊？对啊，虽然你会为他很难过，但是你就特别希望他们这个事情被人发现。 啊，就这个事情终于穿帮了。 就是你们两个在下面气气哭哭搞这些事情， 是不是？但是按照电视剧节奏来说，第二集这事儿就 穿了，有点早啊。 对，哎，这所以让大家觉得啊，这就周开了啊。哦，这个事 你们这第二集就这样啊？有没有发现甜岛有生活？ 是吧？ 没有生活。 哎呦，我觉得刚才甜岛那段简直就特别。 对，小学同学，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装一下嘛，就是 我万事足。 哎，真的，我那种感觉好像真被逮过似的。 谢。 就找作弊的感觉就行。 找作弊的感觉。 对， 还，啊，真是。其实说句良心话，在咱们这个本子开始之前啊，我自己偷摸试了一下沈渊，特别难，真的。你就是那种沈渊那个人物性格，他唯唯诺诺的，然后这事儿被发现了，当时 但其实就他只是表现的唯唯诺诺，坏事他一样没少干。 对，但当时那个老马是他的上司， 对呀， 是 当时是他上司，后来才他成了主任嘛。 嗯 啊，就当时我试了几句之后，怎么也找不着那个劲儿。刚才那个甜导张嘴就是那劲儿， 是不是？ 对， 你就当上没当老当上司当惯了，当不了下属。 哎，这个没法接了。 这个解释很可以啊。 尤其在一进屋的时候，跟刚才王哥那个对话， 是不是 特别带那个感？就是两个人他来看，然后两个人本身有一些情况，然后进来之后呢，还藏着掖着那个。 俩人互相暗送秋波， 比较生活流一些。 哎，那个家家咕咕那个劲儿啊，特别的棒。好，今天这段戏呢，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因为中国式关系这两年已经重播过无数次， 老火 啊，特别火，很多人可能都已经看过了。这部戏呢，确实这些演员的演技也特别的在线，挺精彩的啊。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今天唯独的这一段呢，是他第二集。 对， 啊， 我们上次唯独的是第一集，下次我们唯独第几集呀？ 我们不准备把这30多集都唯独一遍 啊，挑一些比较精彩、 比较经典的片段。 比如今天是抓个现行，这比较好。 对， 下次咱们找一个撕的比较厉害的一个桥段。 好的嘞， 再来试一下。好，那今天非常感谢甜导和一梦来到我们的节目，参加我们这个唯独剧本 环节啊。 那也感谢呢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观众收听收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为大家送上的今晚有戏。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那接下来呢是博湖点秋香，明天晚上6:45我们再见。我是郑磊， 我是王哥， 明天再见。川流不息的感想，每一个希望，你用脉搏。